向川结连坐，国事平稳，但彼君若用火攻，难以回避，丞相不可不防。丞相，众德之言甚是，丞相为何笑他呢？ 众德此言虽有原理，却还有见识不到之处。 臣见得， 岂不知凡用火攻者，必必锋利。方今时之隆冬，只有西北风，也有东南风。我军现居西北之上，敌军皆在东南。若用火攻，乃收他自己之兵，如何拒绝哉？ 年一尺此说破黄金之东者秦吕布灭袁绍身于塞北之地辽东纵横天下，他不负洪谷之志也。今对此将军感慨万端，吾当作歌汝等何止？ you 少将军府， 我传 七百一方， 只以七百，敢此壮士，只得听到。 哦， 听到了。诈相师，二八无一方，万无一失。好，老将军的宝卷与他下去赵王卡， 多谢多多， 只是老将军的 爱慷慨似孤火，含笑日当从，滚滚长江水，英雄血洒 thank you。 养不起能够老是闯的人，学一个单身找个马哥过时欢，我马的长了点当皮脸，亲手数着的绿瓶船，走我风起招谈船，影响我不妨上场多见面，别火我火中英雄，那我奔走大的八十三门灰白烟灭火中点，双手去忙碌一共将我切得分满一秒，叹息 Thank you.

趁此机会回望下客，调用兵粮，在雨中取食，那是挺中郎啊，中郎。 Thank you. 手推中颠落来跳不坦然，在中原令人把那时三元十之晚扫江东，在下艰难臣亲见乐之马，我喜笑问问天。此次埋伏人火把你我决定，让人早归去。而朋友今人把线不被此去有待文官， 哎， 又来到什么地方？ 还是华容小道。 华容小道， 正是。 看看什么旗为号？ 遵命。听听丞相，乃是官字旗号不？ 官字旗号。 哎丞相你为何发笑？ 文员，你哪里知道西林军长对我言道，许我三次不辞，今日待我向前苦苦哀告于他，倘若释放我人，也未可知。 如此说来，不要我们杀了， 你们不用杀了； 不要我们斩了， 你们别提别提吧。 今 夜是来了我腿的单，忽然跌地上没点，头上天来把你电视看了。 你若来救你不交，我眼观他儿子，你严重了，你严重了啊！ 黄秋芳，我永远。